第十课，电话。情景一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李明秀家吗？ 我是明秀的妈妈，您找谁呀？ 您好，伯母，我是明秀的同学，叫爱华。 啊，是爱华呀，常听明秀说起你。明秀现在不在家， 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的手机总是打不通。 明秀的手机坏了，昨天送去修了。你找明秀有什么事吗？我帮你转告。 啊，伯母，那请您告诉明秀，我们社团小组讨论会的时间改在下周一了，地点是图书馆地下室，时间是晚上7点。 爱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找笔记一下。 伯母，您别麻烦了，等明秀回来后，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吧，我还有些别的事儿跟她说。 那也好，爱华，有空来家玩。 行，我一定会去看您的，麻烦您了，伯母，再见。 再见。 生词。伯母，修，转告，打不通，坏，社团，小组，改，地点，记，下，周一。 情景二。 浩杰，你看。中级口语课的教授因事下周一停课，落下的课下周六补，望各位同学周知。 好像是上午贴出来的。 啊，太好了，周一可以睡个大懒觉了。 看把你美的，真是不务正业。 哎呀，明秀今天没课不来学校，她可能还不知道呢。 你快点给他打个电话，通知他一声。 怎么总是占线？ 打不通吗？要么给他留言或发短信吧。 哎，通了。喂，明秀，是我，素英。 素英，找我有什么事？ 非得有事儿才能找你吗？ 那倒不是，你在哪儿？ 学校。哎，明秀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 什么事？ 因为老师有事，下周一的中级口语课不上了，落下的课下周六补。 真的吗？周六我要打工，不能去怎么办？ 我也是看了系办公室门口公告栏上贴出来的通知才知道的。至于补课时不能来怎么办，你打电话向系里问问。 苏英，谢谢你。要不然周一我还得起个大早。 客气什么，咱俩谁跟谁呀。 生词。因，停课，落下，补，忘，周知，睡懒觉，不务正业，总是，占线，留言，发短信，打工，系办公室，公告栏，至于，要不然。